有些心里的话不用说，有些担心的泪不要流，最艰难的时候我们的爱已变成诺火。有些心里的话不用说，有些放弃的话无谓再挽留，两个人相聚的宇宙爱不需要理由，只需要去接受，你说要接受，为我心里会懂。有些心里的话不用说，有些担心的泪不要流，最艰难的时候我们的爱已变成诺火。有些心里的话不用说，有些放弃的话无谓再挽留，两个人相聚的宇宙爱不需要理由，继续要去接受，你要试着说我